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佢正式登场。 有冇好挂住台湾嘅嘢事咧？大家好，我系卢佩珊，好开心都可以加入大城小事嘅主持行列。喺嚟紧呢日子咧，我会分享我嚟到台湾生活嘅所见所闻，以及咧系捐东捐纳喺巷弄之间发掘人情小故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00-8:00， 大城小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6日，政府扩大疫苗接种范围至难民及部分伤情症人士，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六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 梁凌杰死因言讯，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不幸。 美国谴责白俄罗斯拦截客机，欧盟禁止白俄飞机进入欧盟领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来到星期三了，8:10，各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的听众和港台电视31看的听众观众，你好，我是萧乐文，各位早晨。成日都说疫苗接种率，政府都说那个的接种率未必很合乎预期，觉得可以再进取一些，希望多些人出来打针。近期都听到很多不少的疫苗诱因，是不是可以鼓励他们多些出来打针呢？工商界也都提了一些。见到昨天政府就说下一階段都會考慮俾一啲如果係佢哋嘅職業啦，係可能要如期做一啲嘅病毒檢測啦。如果係完成接種曬兩劑嘅疫苗14日之後咧，呢啲咁嘅強制檢測咧就可以獲得係豁免，亦都係包括埋前線嘅公務員嘅。咁另外咧，政府亦都話考慮咧俾公務員咧，如果係打咗針嘅話咧，係有假期嘅。咁亦都呼籲咧僱主啦，特首林鄭月娥呼籲僱主啦，一啲商場嘅業主等等咧，可以提供一啲嘅方法去鼓励市民咧接种疫苗，等社会可以尽快回复正常啦。嗱，讲到公务员打疫苗之后可以有假期嘅话，呢、這个安排你又点睇咧？除咗公务员自己关心之外，对于其他雇主会唔会都有一个带头或者示范作用咧？另外政府亦都话啦，将疫苗嘅接种计划啦，会系扩大合资格嘅非香港居民，包括咧一啲伤情症人士啦，都系可以接种疫苗嘅，亦都包括咧萬几个一啲免遣返申请人啦，亦都系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确认为难民嘅人等等咧，都可以系接种疫苗嘅。你又点睇？1872311，欢迎你打嚟一齐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咧，请你一位嘉宾，有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点睇？讲下有关于而家打咗针喺公务员嗰度啦。如果话真系研究话打咗针有一个叫做假期，咁而未打嗰啲就要有两个礼拜嘅定期检测咁。你自己觉得对于系至少喺公务员嗰度啦，打针嚟讲会唔会有一个鼓励作用咧？ 即系呼吁打针，力所能及去打针，真系一个义务甚至系责任，因为公务员。第一就往往就可能待遇咧会好过市场，或者系即系一定系不逊于市场，但系咧佢个社会责任或者社会个角色咧，就通常都会社会期望高啲。咁跟第二就系其实好多公务员咧，尤其一啲部门，譬如纪律部队啊，或者可能譬如举个例社署，其实都真系面对好多市民嘅，因为要提供服务或者甚至要执法。咁所以其实打针都系对自己的保障，咁能够有一啲积极措施好嘅。其实呢我哋工联会下面都有个政府人员协会，系即系公务员嘅工会啦，佢之前都已经向咗政府表示要有呢、這个疫苗假期。咁当然未有疫苗假期，我哋所有嘅理事都去咗打针，咁唔系话一种福利去鼓励咁简单，亦都真系有实际需要。譬如有个理事都 fit 噶，即系唔系年纪大嘅，咁做消防管理队，即系做食环。咁打咗针之后，第二日咧都差唔多，即系突然之间执勤期间系即系好不适吓，即系佢自己估唔到嘅，佢自己觉得身体好 fit， 都估唔到支針都幾慢，或者佢自己唔好食。咁所以其實有打針當日以及第二日能夠有個即係假期呢去做休養，而呢個假期唔需要攞病假錢，我哋強調係即係我相信都係有實際需要，亦都係安心啦。咁如果能夠做到一啲鼓勵咁即係有譬如話原本考慮緊打嘅，變咗即刻去預約咧，我覺得係件好事咯。 咁你覺得幾多日假先夠咧？因為而家就話啊有個假期研究緊咁，但係實質幾多日就唔知啦。咁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其實我哋自己都一直主張，即係工聯會主張咧。就用599去立法添，即係話所有雇員打針當日或者第二日呢可以自動有一日嘅假期。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個做法係可能社會覺得恰當嘅，即係話譬如我哋都留意到，譬如馬會啊、機管局啊，都係用呢種方式打針當日及第二日，咁大家會覺得合情合理囉。咁如果真係持續需要休養嘅，可能就部門就酌情考慮去再放啦，但系整体嘅承诺就应该系即系打针当日及随后第二日咯。咁而且唔单止应该公务员啦，其实政府真系积极考虑系一个临时立法嘅措施喺599呢个即系框架底下。咁我相信会更多人系有个诱因同埋即系有安心啦，去打针啦。 所以你预计都反应热烈系嘛？ 其实好老实讲啦，譬如我哋頭先所講，政府人員協會自己最近都做咗調查，2000多個會員問卷啦，都係即係公務員問卷。支持呢個項目嘅人多，但係咧講到好清楚，因為有新增呢個項目而決定去打針咧，其實都係大概帶動到2-3成。咁所以我又唔敢，即係唔會覺得真係有呢一招就話即刻令到嗰、那個預約會大幅提升。但係我覺得安心係好重要囉，即係我打咗針真係我又好有工作紀律嘅人，好有工作責任感嘅人，佢又覺得唔好無端自己請病假啦，但係能夠保證有一個日嘅即係假期，即係打針當日及第二日咧，我相信安心嘅作用係更大咯，同埋示範嘅作用係更大咯。咁我即係希望政府做埋個立法啦。 頭先你話都覺得示範作用更大，即係覺得私人機構都會跟，但因為我哋見到譬如有啲行業可能真係有啲實際上嘅困難喎。舉個例，有啲人力重視啲嘅行業，譬如真係清潔啊、保安啊、餐飲啊呢一類，佢哋真係可能少咗個人去咗放假俾佢哋嘅話，真係好直接影響佢哋成個工作嘅。呢一類係咪都有啲難去跟咧？又 其實咧，譬如院舍係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因為有個人員編制而人手數量少。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即係短期嘅不便咯，因為你頭先所講嘅工作除咗即係你話清潔之外咧，大多數都係要面對好多人。其實嗰個效益或者嗰個責任係遠超過嗰個不便，其實係需要去咁做嘅。咁政府總有方法支援，尤其而家坦白講，失業率都唔係低啦，都係高啦。咁人我諗整體社會嘅人力供應係絕對去充沛嘅。第二就係其實飲食業好多，反而好多飲食業嘅僱主咧，系同我哋讲咧，佢有自己去做呢个措施，但系即系自己去做呢个措施，尤其喺初期嗰阵时候咧，即系话放假呢个措施，反而有啲员工觉得，老板咁样做，咁即系好想啲员工打啦。咁如果我唔配合，我播，即系好似唔好咯。喺老板心目中嘅印象，即系就扭曲咗成为咁。因为当雇主好走出第一步，自愿有呢种福利，咁福利又好，或者一啲打針之後有假期嘅配套措施都好啦，其實反而有啲員工會諗多咗。但如果你話立法，即係全部都係咁嘅，我覺得反而就冇咗呢種估下估下嘅考慮咯。 你覺得 尤其飲食業，即係大家都明啊，即係嗰個我講叫三部曲啦，或者即係佢嗰個所謂放寬嗰個氣泡嗰個嘅措施，其實的確真係引起一啲員工好多嘅差異㗎嘛，其實諗老闆點解會唔會好想做到12點啊，做酒席啊，就出現咗呢啲嘢。我倒寧願就係話有個假期係強制有得有，即係或者唔係話強制，全部人都有呢種假期嘅。咁我覺得少咗顧下嗰個矛盾咯。 你話覺得即係譬如立法有薪假啦，你頭先都提到，如果真係打針有呢個假期好啲啊，定係而家提到好多經濟嘅誘因，譬如可能打完針有 我唔知道會唔會僱主或者有嚿少少嘅獎金俾佢會更加好咧咁。另外有啲人就考慮啊，可能有好多打針嘅人有譬如有假，頭先講話可能有獎金等等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啲人可能真係身體未必適合打，咁佢哋變相就少咗呢一啲噶咯。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你點睇咧？又 我哋認為安心打針，即係如果用一個所謂法律，即係或者強制啦或者係一個法律全部人都要遵守嘅就。只能夠是一個安心的角度，即是說我打針即是確保我的休息，如果有物質甚至獎金，有些人又說用機票來抽獎，那去到一個政府行為始終都會有風險，即是說有些市民、即是打了的之前打了的就可能有些怨氣了、我這麼好去積極抗疫、反而沒有獎勵，獎勵那些、可能猶豫那些，那一定會有、不好的效果出來的，我自己覺得、所以只是說假期會比較合切，但是譬如昨天特首所說希望商界啊或者商場啊、去想一些即是多元化的方法去自己去推動，我覺得都是這個思路的、你剛才說那個問題是什麼話 sorry 頭先講就話即係有啲人可能都擔心自己身體嗰個問題未必打到。 哦，呢、這個就真係政府有一個更點啊更具體嘅工作係要做。 Okay. 就係話咧，佢要一定要公布咧，譬如話對自己身體有疑慮嘅朋友咧，就建議佢去診所嗰度打，而診所可以發出一張咧，當即係當場檢查咗身體之後證明咧。可能一個時期之內，唔適宜打針或者唔建議打針嘅一個證明書。 Okay. 我覺得就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即係話嗰個員工既係真係配合，但係已經係診所嘅工作人員，包括醫生啦嚇，係、判斷我當場唔適合打喎。咁佢部可以喺一段期間裏面豁免咯。但係而家因為政府冇一個好清楚嘅一個指引俾呢一啲診所啊，當然呢啲診所只係打科興啦。即係包括冇一種通用嘅表格啦，通用嘅呢種所謂證明嘅文件啦。咁一政府呢個係政府責任嚟㗎。當佢即係推到真係大家都無論行業需要啦，定係有一種各種嘅有種有啲強制啦，有啲係誘因啦。咁、 okay, 其實一定要有呢個配套囉。咁倒返轉復必泰就只能夠去大嘅注射疫苗中心，咁都一定強調呢係應該增加疫苗注射中心裡面嘅醫生。是確保呢當場如果有人是未打之前已經有需要諮詢醫生的 是可以配套到醫生咯、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有關於現在、擴大個接種疫苗的個範圍也是一些雙程症的人士等等啦，你怎麼看、這個呢，還有有些人就說、需不需要他們都要多些支援呢，萬一他們有什麼副作用。另一方面有些人就說、會不會他們可能都、要收回錢呢，他們未必是香港居民，怎麼看有這些說法呢？ 收錢一定唔適宜嘅，甚至因為呢種所謂向四萬個啦雙程症嘅市民去即係注射咧，其實早應該做。嗱，我哋舉個例啊，喺四月初四月八號，我記得係其實內地廣東省咧已經係向留喺內地嘅港人提供一個免費嘅疫苗注射。即係其實。我哋喺留喺內地嘅港人係更多噶嘛？我哋成日講話廣東省最少都300,000啊，即係當然點都多過40,000先啦嚇。咁、所以一個雙向對等嘅其實係好自然、好合理。我哋做得慢，如果仲話收翻人錢咧，就我咁貽笑大方啦。咁第二就係我哋留意雙程證嘅特點啊，就係通常就係嗰啲申請緊單程證嘅內地嘅配偶啦嚇、或者咧佢係。香港嘅一啲至親，即係親人嘅父母，咁佢點解要嚟呢？就通常就係照顧個屋企，或者係都係準香港人啦，因為攞身緊單程證啦嘛。咁成日同香港即係好多嘅家庭個關係係好密切嘅，咁所以其實喺防疫嘅角度，喺家庭嘅角度，其實都應該早啲去做咯。咁當然嘅所有人對疫苗嘅副作用都係會有啲顧慮，咁梗係應該配套埋一個支援嘅醫療措施啦。因為始終雙程症嘅市民，佢去政府醫院係有一個所謂境外 居民嘅收費，即係特別貴啦。咁所以其實呢度應該有一個好嘅配套咯。 好啊，同阿鄧家彪你傾到呢度啊。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嚟嘅，又請咗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早晨。 你好，早晨，鍾樂文。 早晨，鍾國斌。頭先同阿鄧家彪都講到有關於特首林鄭月娥咧，講到話考慮緊公務員咧打完針之後咧都有假期嘅咁。點睇政府呢個講法先？喺公務員嘅範疇先嘅，今次就。 當然大家開始打得針多咧，就睇到嗰個打針每個人嘅反應嘅問題，尤其是打伏必泰咧，嗰個副作用係強啲嘅。咁有啲輕燒啊，有啲周身骨痛啊，咁都有嘅。咁所以打完針俾佢休息咧，係我覺得係需要嘅。因為你就算你唔俾佢休息，佢翻到公司，佢自己都做。個做唔到嘢，自己喺度都唔舒服嘅話，嗰個工作能力都下降咗，同你喺度唔喺度都冇乜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安排嚟嘅。咁但係即係個症結係乜嘢咧？點解咁多市民都唔打咧？我覺得自由黨喺一月嗰陣時咧做過一個成差唔多有2000多人嘅問卷調查，當其時咧話，即係當然當其時未有疫苗開始打咧，就話如果可以打嗰陣時咧。有超過 60% 六成嘅香港市民咧係願意打，亦係想打嘅。但係點解最終嗰個現實嘅情況而家得翻10-20% 咧？就係、當然真正打咗你身體嗰陣時有咩反應、副作用啊，或者甚至乎最初嗰陣時咧有啲疑似嘅死亡個案，呢啲係令到市民擔憂嘅。所以個症結咧就係政府係要有好多。資訊上嘅解說話俾市民知嗰個打針同埋有死亡嘅關係如何？但當然你而家知道咧，好多醫學專家都話冇直接嘅關係。咁你只不過冇直接關係咧，有冇間接嘅關係？佢有冇解釋？咁呢啲係真正令到市民擔心嘅一個主要原因嚟。 OK， 嗱，市民擔心你講到頭先就係話，可能你一個資訊上面咧，同埋驚有啲風險啦。咁但係譬如而家啦，真係講到有一個假期，會唔會都可以做到一個嘅誘因咧？打完針之後，譬如政府行頭做先嘅，對於一啲私人機構嚟講，會唔會都有一個壓力啊？或者政府跟住咁做，佢哋又跟住會做咧，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帶頭作用咧？又？ 帶頭作用一定有嘅，咁有一啲大型嘅私人機構，好似馬會嘅機管局啊，呢啲都做緊嘅啦，都放緊，即係話一啲有薪假期俾打針嘅員工。即係話我所講，如果你唔俾佢放假，你只不過如果佢真係有反應係唔舒服嘅，佢翻咗公司都做唔到嘢，係冇意思嘅。所以俾起碼半日啊，即係打完針之後第二日上半晝休息。如果佢真係個反應強嘅，下晝都唔使翻嘅話咧，呢、這個我肯定大部分嘅僱主都願意去配合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放佢假係咪等於一個好大嘅誘因？有好多朋友唔想打，唔係因為你有冇假期俾佢，或者而家有啲當然話有啲抽獎啊，你俾張海洋公園券佢。是不是真的咁大吸引力呢？這個當然不是咁大吸引力的。 但你自己傾向幾多日呢？剛才說提到半日，有些我譬如見馬會那些好像去到成三日那些咁的。 這個就視乎那個企業的負擔能力啦。所以為什麼我說如果有一些負擔能力不是那麼高的，你給半日先咯。如果真的他是半日休息完沒事就回工咯。有些反應大的，那你就全日咯，甚至乎如果真係佢全日都係咁，因為我聽到有啲個案咧係需要兩三日時間。 係 咁，如果真係佢要即係佢係辛苦做唔到嘢嘅，你夾硬逼佢翻工都冇意思。 頭先鄧家彪講到話係咪可以即係立法做咧？立法係有一個嘅有薪嘅疫苗假咧？呢、這個需唔需要去到立法嘅呢個方法去做咧？ 立法。我哋梗係好多嘢，我哋都唔需要，唔希望乜嘢都要立法去處理啦。咁你而家亦知道嗰個症，我正話所講嘅症結咧，就唔係佢有冇假期為主啊嘛，係佢擔心打咗入佢身體之後嗰個反應會唔會對佢哋嗰個身體有咩嘅副作用？呢、這個係最主要嘅問題。所以政府係一定要多啲信息，例如好似話啊。有啲打咗針之後20日之後離世嘅咁，咁佢嘅 離世嘅原因係咩？哦，心血管嘅問題。咁你會唔會政府？我哋成日都提嘅，政府會唔會同時公布實際上每天或者平均，心血管出事而離世嘅人係有幾多咧？咁係唔係真係相關嘅關係出現嘅咧？呢個你要分析俾大眾市民知。如果唔係佢話：哎呀死啦！打咗源頭，打咗之後，我放兩日假點啫？原來21日日頭會出事嘅咁。咁呢啲咁嘅個案，你點樣去分析翻俾大眾市民清楚了解，先係真正嘅效用 ？OK， 就半分鐘到，我都想問一下，因為特首林鄭月娥就話一啲經濟誘因打疫苗嗰啲咧，私人機構就做就好過政府做喎，點睇咧又？ 嗱、呢、這個又係正話所提及嘅，係唔係你有獎有機票有自助餐，就等於吸引到人去同你打嗰支針？即係當然係好過冇，或者有少少嘅吸引力。 但係私人機構做好啲咧？ 呢個私人機構就幫下手嘅啫。咁效果係幾多唔知。但係最重要、最重要，你打完之後可以通到關， 使、okay. 檢疫，呢、這個就係真正最大嘅吸引力。 好，同阿鍾國斌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回应有媒体报道指，香港因为疫苗接种率不足，将弃置数以百万剂嘅新冠病毒疫苗。政府发言人话，运抵本港尚未使用嘅疫苗有189万剂，呼吁市民唔好再持观望态度，趁疫苗充足同疫苗接种中心有足够容量时，尽早接种疫苗。发言人话，未使用嘅科兴疫苗有大约105万剂，伏必泰疫苗就大约84万剂。目前库存嘅伏必泰疫苗使用期限将于8月中届满。发言人表示，由于全球疫苗供应紧张，为免浪费，政府会根据疫苗接种同预约趋势，估算可能过剩的疫苗剂量，同药厂商讨如何处理，例如延迟赴运，不予赴运部分批次疫苗，或者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等渠道，捐给其他更需要疫苗的地方。美国总统拜登同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会晤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一批亲属，但国会仍未通过推动警务改革的法案。弗洛伊德妹妹布丽吉特并没有前往华盛顿，她在明尼苏达表示，当法案获通过之后先会到华盛顿。布丽吉特和另一批亲属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出席默哀等活动悼念弗洛伊德。以弗洛伊德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去年6月在国会众议院表决获得通过，当时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未对法案进行表决。今年3月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这项法案，但由于两党在法案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这项法案目前在两党各占50个席位的参议院仍未获通过，未能如拜登所愿在25号签署成为法律。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美俄领导人峰会，将会是拜登上任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利用亲身接触的外交寻求双方可合作机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问题以及合作对抗新型肺炎疫情、解决区域冲突等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冰岛会晤之后，相信美俄在军控、气候变化、北韩核问题和阿富汗等问题上仍有商讨空间，但达至成果相信有相当难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同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俄方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意进一步同中方密切战略协调同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杨洁篪表示，今年是中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我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吃巧克力和雪糕，肆无忌惮地吃。另外就去旅行啦，最喜欢。但是呢，现在疫情之下呢，我去不到旅行。不过我有信心疫情会过，一定会回去再去旅行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危险啊，两位小心。 哇，多谢你救了我们啊。 唔通你是？ 没错，我是一个普通人啫， 但是你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实在太适合被提名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的2021香港人道年奖了。 喂，我都有个英雄要嘉许佢噃。 咁我哋一起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2021年5月26日，政府扩大疫苗接种范围至难民及部分伤情症人士，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六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 梁凌杰死因言讯，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不幸。 美国谴责白俄罗斯拦截客机，欧盟禁止白俄飞机进入欧盟领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而家就讲到政府系考虑紧喺公务员咧，系咪可以打咗呢个新冠疫苗之后咧，系有假期啊？不过究竟几多日啊？一啲详情咧就未完全系知道噶。你又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对于一啲私人机构嚟讲，系咪都可以系一个参考咧？咁啊，另外咧，见到呢段时间都有一啲商界啊、工商界啊、政党等等咧，提出唔同嘅打疫苗嘅诱因。有人提过抽奖啦，好似寻日我哋呢几日咧都有讨论过一啲唔同嘅优惠啦，譬如有一啲会唔会有啲免费嘅主题乐园嘅门票啊，或者酒店套票等等咧，系俾一啲打咗针嘅市民等等咧。你又点睇各式各样而家呢啲嘅诱因咧，系提咗出嚟啊？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莫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我系莫 先生。系，你好。 就我有个建议，最好就打针嗰度咧，不分的咁多人揸车啊。最好打針可以減三分，咁啊應該都會有多少人登記嘅。我起碼第一個登記啊，打針減三分又唔使用工黨最好噶啦。 嗯。 啊，冇乜嘢要系統上下啦。 O、okay, K， 但你整體對於其他嗰啲誘因你點睇咧？呢排都提咗好多出嚟，會唔會都吸引你出嚟打呢啲？ 就越多越好嘅，越多越好。 嗯。 啊。即系你想吸引人打针啫嘛，就越多诱因越好咯。 系 啊，乜嘢方法？即系唔害人就得噶啦。 嗯 啊， 你自己做边行啊？有冇话即系打完针之后都俾你放假咁啊？ 我揸车就放假，唔使最好系减三分。 哦哦 ，OK。 打针可以减三分。 哦 ，OK OK。 揸车嗰度扣三分啊，即系好似读书咁啊。 我知。 三分啊， 好、okay, 嘅、啊，好啊， 谂下啦 吓。不过呢个可能同个本身即系嗰个交通规则有关系啦。呢、這个暂时都冇听到人哋提呢一个方面，同埋呢个都未必个个揸车可以啱用到嘅呢、這个。咁啊，另外都请一位嘉宾咧，又同我哋讲啊，因为一见到疫苗接种计划嗰度咧，就扩大到去合资格嘅非香港居民啦，咁啊包括一啲伤情症人士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免遣返申请人士同埋获联合国难民署认为系难民嘅人。咁就話禮拜五開始咧，傷情證持有人咧都可以拎住佢嘅傷情證啦，同埋入境處簽發嘅標籤啦，可以去到郵局嗰度咧，由職員咧協助預約打疫苗嘅。請嚟一位嘉賓咧，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恆斌早，你好，早晨。 早晨，陳恆斌，係咪你都提過類似嘅建議嘅？其實之前都 係早前咧，我就喺立法會有個質詢，問政府咧。 就住疫苗嘅注射会唔会系为非本地嘅居民注射嘅？ 嗯， 因为香港咧的确系一批市民咧留咗喺度，但系佢哋又冇香港嘅身份证。咁呢批人咧系有一啲系双程证啦，咁当中咧系有啲嚟香港帮手照顾细路嘅，啊有啲咧就可能系老弱喺香港暂时未翻内地嘅。呢一批人咧其实都有同我哋反映咧，就想查询下。会唔会有机会帮佢哋接种？咁事实上佢哋喺香港都有活动啊，系嘛？咁亦都会去买餸啊，或者系有时会同啲细路去唔同地方。咁如果咧佢哋都有注射咧，其实对于成个社会嘅安全咧都系有好处嘅，因为佢哋万一感染咗，其实大家都系会有风险。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公共卫生同埋系一个公众利益嚟嘅。咁所以政府咧嗰时就答应话会考虑啦。咁去到琴日就终于宣布话喺今个星期五咧就系会帮呢一批即系非本地居民咧系去注射。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公共卫生上面嚟讲咧，其实一个好嘅做法嚟嘅。咁所以我表示欢迎嘅。 你估计都反应热烈啦，嗬？佢哋对于打疫苗。 因为推出嚟总会有一批朋友是会打的，因为他们可能跟住都会要回内地啊。咁如果是有注射的话，如果回内地是有个优先的，我相信这一方面是会吸引一点。 因为而家双程证呢有好多隻嘅签注㗎嘛，有六隻㗎嘛，咁有啲就係探亲嘅签注啦，有啲就係、是叫即係逗留喺度俾佢哋读书啊做嘢嗰隻签注。以你所知呢个係包唔包埋呢批人㗎？ 应该是所有不是持香港身份证的朋友都可以去打的，咁应该是包的，咁当中都有即係几万人的，咁呢几万人应该是一批因为可能佢抵喺香港啦，咁但係香港細路係好細冇人照顾，咁又要喺度返學嘅时候呢就佢哋有个双程证喺香港照顾佢哋咁样。 譬如有啲大啲嗰啲學生咧，留喺度讀書啊，留喺度做嘢嗰啲，有另一個嘅雙程證嘅簽注噶嘛？呢批人都係包埋，同埋你覺得都應該俾佢哋打埋嘅係嘛？ 係，我認為如果佢哋喺香港有機會參加公眾嘅活動啦，或者喺公眾地方，包括搭車啊等等嘅情況咧，其實如果俾佢哋打咧，對於大家都係有好處嘅。咁所以我認為即係注射疫苗呢樣嘢咧，係一個公众利益嚟嘅，所以我觉得应该俾佢哋打埋。 OK， 整体你觉得支援上又点睇？因为我见到有啲嘅关注组织都话担心咧，如果打咗之后咧，呢一批人士咧可能有啲副作用，佢哋有啲开支要承担，咁会唔会觉得即系政府都要万一佢哋有一啲疫苗嘅副作用嘅时候，都要支援埋佢哋呢一方面嘅负担咧？又 亦都系咁讲。因为佢都系喺香港，如果佢本身有病咧，其实佢哋都会喺香港求医嘅。咁而呢一个注射咧，亦都系即系叫做公共利益啦吓。咁所以我认为所有嘅覆盖咧，应该系包埋落去嘅，就冇即系唔应该将人分到去咁即系咁多特别嘅处理。有甚至有啲人话诶收回成本啊等等。其实我哋嘅针系多嘅，咁我哋嘅针咧，如果唔打都会过期嘅。咁但係如果係打咗咧，對成個社會係有好處嘅話，應該要去打咯。咁就亦都應該鼓勵大家去注射，最好就即係都話要起碼六成嘅人注射，而家先咁少咧。其實嗰、那個免疫嘅防護係唔存在啊。咁所以即係話，如果多啲人打係好嘅話咧，而家即係去做，如果佢哋願意去打，都係一種即係公众利益嘅表现嚟。 头先你都讲到有啲人提过收回成本啦，佢哋就话即系如果接种嘅呢一啲内地人士啦，或者非香港本地住嘅居民啦，系冇经济困难嘅，就话收佢哋钱咁。呢个又可唔可以考虑咧？如果真系冇经济困难， 我相信系几难去甄别嘅，因为如果要去做入息审查做一大轮嘢之后咧。咁我覺得又會窒礙咗成個注射嘅情況嘅，加上講真，我哋香港有好多市民都係唔同地方嘅，咁如果我哋都鼓勵佢幫我哋香港市民去打咧，我哋都冇可能話即係自己我哋呢邊就係計呢啲啦，係嘛？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喺內地，內地政府都幫我哋打啦，咁所以即係 我認為呢個都係全球嘅公眾衞生問題，咁、嗯、就應該大家都係希望可以阻止到疫症嘅話咧，就應該係用呢個計算方式咯。 OK， 另外啦， 我哋有咁嘅能力啊嘛。 明白。另外咧，見到存貨方面咧，而家就話喺香港嚟咗香港嘅科興同埋伏必泰疫苗啦，未用嘅科興疫苗有105万剂，伏必泰疫苗未用嘅就84万剂咁。有冇需要話呢一批人士都要指定佢哋打邊嘅疫苗，但係都可以自由揀，冇所謂。 我覺得都係一樣嘢啦，公眾衞生啦，係嘛？咁所以應該係俾佢哋去揀啦。 嗯。 咁事實上呢批疫苗咁多咧，我哋亦都未必喺限期之前用得曬嘅。 嗯， 咁所以即係俾佢哋選擇去適合佢哋嘅疫苗咧，本身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有啲人道理由咯。 OK。整體你覺得會唔會吸引咗多啲人係嚟即係一啲內地嘅人士啦，譬如嚟香港打疫苗？ 而家內地咧就唔會有批出呢類嘅證件俾人嚟。 嗯。 因為內地辦證嗰方面都停咗嘅，咁、 嗯、 我亦都覺得唔會吸引。加上內地咧本身都係免費注射嘅，佢哋喺即係注射疫苗嗰方面個速度咧比我哋香港快好多啦。而家已經係4-5亿剂啦嚇，咁佢哋注射嗰個方法同埋去注射嘅方便程度咧，同即係可能係比香港更加方便。咁所以我認為佢哋係唔會話為咗要打一支疫苗咧就嚟香港。咁、 嗯、 免遣返申請嗰個呢就更加我哋而家啲飛機嗰啲呢都入境全部都係限制得好犀利啦。咁、 嗯、 如果喺內地嗰批嘅即係人士如果佢偷渡過嚟嘅話呢，其實我哋警方啊各方面都係即係邊境有堵截嘅。 明白。 所以我唔會認為因為今時今日嘅 OK， 阿陈斌哥个电话突然间收唔到，不过同佢都倾到呢度都差唔多，大概讲到咧佢点睇今次呢一、這个，譬如扩大去到双程证啦嘅人士咧，都可以系打疫苗啦，咁仲有一啲免遣返申请嘅人士都可以系打疫苗嘅。佢嘅讲法就同大家讲咗，你又点睇？继续欢迎打嚟1872311嘅，先休息一阵。 截取每周世界香港大事精华。提供手语全译新闻，令香港成为无障碍城市。80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上午8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政府昨晚公布嗰個數字咧，就話截至前日啊，運嚟香港運咗嚟香港嘅科興啦，同埋伏必泰疫苗啦，就各有200万剂啦。咁用剩幾多咧？105万剂嘅科興未用嘅，伏必泰仲有84万剂。咁由於話庫存嘅伏必泰嘅疫苗啦，有一啲嘅使用期限，就係話去到今年中咧就會屆滿啦。咁所以就話咧，如果接種量咧係不足以抵消呢個庫存嘅話咧，就可能會浪費咗一啲珍貴嘅疫苗。咁就會同藥廠咧商討，譬如唔運部分嘅疫苗批次啦，或者通過咧世界衛生組織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呢啲渠道咧，係將剩翻嘅疫苗咧捐俾其他有需要、更加有需要疫苗嘅地方。咁當局亦都預計啦，就算稍後市民咧係對疫苗需求突然間大幅增加嘅話咧，都將會咧係冇辦法喺今年之內咧係獲得一個補充嘅。咁政府亦都話啦，留意到市民咧對於伏必泰疲疫苗嘅需求近期咧係漸吹疲弱，咁就话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每日可以接种咧超过40000剂嘅处理量嘅。不过咧，市民平均每日咧喺网上面预约接种第一剂啦，同埋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咧，都系得大约10000剂左右啫。咁啊，仲有一啲近期嘅疫情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启恩医生。头先讲到话，而家即系有啲疫苗如果过多嘅话咧，用唔晒嘅话咧，都可能会捐去其他嘅地方啦，亦都可能因为运输物流等等嘅程序啦，就算市民之后突然间大幅增加个需求，好想打针啦，咁都未必可以喺今年之内补充得到嘅。点睇呢个嘅安排啊？ 嗱，当然就真系唔希望即系浪费咗呢啲针啦。咁如果真係我哋用曬的話咧，咁的而且確係係應該即係俾一啲更加需要依啲疫苗嘅國家或者地區嘅。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話特區政府咧，其實應該要再睇一睇而家喺我哋即係成個人口結構當中咧，有邊啲嘅年齡層咧係已經有科學數據去支持去接種。而只不過係行政上，或者係一啲即係講緊指引上咧，係未能夠配合做得到嘅。 嗯。 我舉個例就係話，譬如講緊加拿大、美國同埋新加坡咧，其實佢哋已經即係根據即係伏必泰疫苗佢哋刊登嘅科學期刊數據咧，已經係即係容許即係十一至十五歲嘅青年人咧去接種嘅，咁但係問題我哋而家喺依刻去到而家依刻咧，仲未遲遲可以批准喺依個年齡層去使用嘅，咁依個係我有失望嘅地方。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即係要搞到幾時咧咁樣，咁同埋就係過去嘅日子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年青人。佢哋咧，其實佢哋有即係講緊啲青年，佢哋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即係譬如補習啊，或者上課啊等等。咁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八月尾咧，我哋就已經即係未能夠即係用曬的話咧，過期的話咧，咁就會即係嘥咗。咁而家其實我哋都五月底啦。咁其實想問政府，究竟幾時先至可以俾十一至十五歲嘅年青人可以？享用到呢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係應該要快馬加鞭，係盡快去推廣俾即係年青人去接種嘅，尤其是呢個年齡。 佢哋都要睇譬如藥廠嗰啲數據啊嘛，或要再睇，跟住又俾委員會再睇再批，係咪可以個年齡門檻下降咁啊嘛？ 所以而家你其實你睇翻即係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點解佢哋能夠做到呢？咁所以而家呢樣嘢就係問題，就係話。而家特區政府唔可以緊貼住呢啲，即係我哋都係講緊一啲發達國家咁，其實同我哋譬如新加坡咁，佢哋已經即係行咗啦。咁要究竟要等幾耐咧？嚇係咪要等埋即係香港大學佢哋做嗰個研究，即係譬如講緊青年人嗰個研究出台，然後先至諗咧？我諗其實呢個即係專家委員會去審批呢部分咧，我自己覺得有即係。快馬加鞭嗰、那個即係嗰個需求喺呢部分。 但你自己預計而家講到話啊，可能用唔曬要捐啊，咁又之後冇得補充啊。對於市民嚟講，會唔會都係啊，令到佢哋可能喂、快啲出嚟打針咯？會唔會有呢個作用咧？咁同埋而家去到八月中都仲有兩個幾月，你自己覺得係咪真係好大機會用唔曬咧？又 的而且確係嘅，我自己心裏邊。估都係覺得即係好大機會都係用唔曬嘅，咁但係問題我都係即係希望呼籲啦，喺呢度呼籲即係聽眾們，如果你嘅親朋戚友係未接種嘅，咁可以真係請佢哋諗諗。咁其實而家即係講緊即係當然啦，就係個社會裏邊即係一定會有唔同嘅聲音嘅。你如果係本身一路都唔信疫苗嘅，咁你就點都唔會打嘅。無論你出任何咩誘因又好，罰則又好等等。但如果你只不過係猶豫想等下睇下，你打咗先啦，然後即係我自己冇咁嘅迫切性需要去打咧。咁我自己就希望你諗清楚，因為。其實我哋嚟緊咧，即係嗰個防疫嘅政策咧，我哋唔可能無了期係透過咁樣去即係去做嘅。咁始終我哋即係都有機會係要開放翻某啲嘅社交距離嘅。咁但問題咧，開放翻某啲嘅抗疫措施嘅時候咧，又可能好似台灣咁樣或者新加坡咁樣。咁似乎就係疫苗接種咧，係我哋而家。一個中長線一個抗疫嘅策略嚟嘅，我哋唔係淨係睇今年，我哋要睇跟住嗰幾年都係， 睇嚟係每年都咧都好大機會要接種呢種新冠病毒疫苗咁樣。 另外都想講下啦，近日疫情啦，譬如尋日就話有兩宗源頭不明個案啦，咁就係涉及一個43歲巴基斯坦籍嘅南地盤工人啦，同埋一個37歲嘅菲律賓嘅女佣嘅。咁啊兩個人都係喺3月嘅時候由外地翻翻嚟香港，不過中間咧都檢測過幾次，都係去到最近期先至確診嘅。你自己預計係真係一啲本地感染啊，定係中間之前可能檢測嗰度出咗一啲咩問題，到而家最後先至確診咧？ 我想兩者都有可能的，因為其實他說在外地感染了，跟住然後只不過染不到，跟住然後就即係過到骨，或者可能本身就是在他們的群組那裡，即係他們自己在香港的群組那裡感染了，譬如本地的群組可能有一些要傳播點。咁第三當然就可能在隔離檢疫的期間可能互相交叉感染過，又得。咁但係我想講咧，你點樣去斷定一個外防嘅輸入個案咧，定還是係本地個案咧？其實好睇我哋做得有幾徹底，即係我哋講緊喺檢測嗰方面。我唔係講緊講核酸個檢測，我而家係講緊就係話每位入境旅客其實都應該諗一諗係咪要做埋個血清抗體測試。當中可能有啲學者就講啊，即係套用翻政府有啲嘅説法就係話。入境大樓嘅時候，我哋可能 再兩秒到 應付到嗰個需求啊、等候啊。但問題我始終覺得係需要喺依一個檢測嘅角度咧，去睇睇我哋有冇需要係做埋依個血清抗體、okay. 去釐清外防輸入定本地個。 好啊，唔該曬鄭其遠醫生，同你傾到。 預告未來會考慮俾公務員打針之後享有假期，而食物及衛生局表示。目前庫存的復必泰疫苗使用期限將會在今年8月中屆滿，如果接種量不足以抵消庫存，將浪費珍貴的疫苗。當局留意到市民對復必泰疫苗的需求近期漸趨疲弱，而全球疫苗供應緊張，為免浪費疫苗，政府會估算可能過剩的疫苗劑量，與藥廠商討怎樣處理，預計未能夠在本年內今輪接種計劃或者疫苗使用限期前接種的疫苗，包括延遲赴運、不赴運部分批次疫苗，或者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疫苗全球獲取機制等渠道捐給其他更加有需要疫苗的地方。《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兩宗確診，都是屬於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分別是前日公布的43歲巴基斯坦籍地盤工人和37歲非籍的家庭傭工。兩個人都是沒有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但他們都是在今年的3月從極高風險園居地到港。有醫生說，如果當局可以及早實施嚴厲的檢疫措施，例如是向當地發出旅遊警示甚至停飛，就可以減少過多的人員來往，堵截個案。《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計劃在暑假派發電子消費券，八達通是4間獲選參與計劃的電子支付平台之一。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儀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市民如果想領取消費券，需要先在政府設立的計劃網站登記個人資料，收取消費券的途徑以及卡或者帳戶編號，無論沒有登記的租用版卡或者個人八達通都可以登記。他確認計劃推行的時候，市民可以到各交通地點的車費補貼站領取，便利店或者透過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等領取消費券，做法和領取車費補貼完全相同。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為了應對龐大的病床需求，政府正是研發醫院運作監察系統，用作即時監察病床使用情況，協助醫護人員分流病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峰表示，預計今年之內會有測試的報告。他說20至64歲的市民在病床使用方面錄得超過10%的增幅，加上可以預示本港在2034年將會有2,400,000名長期病患者，種種跡象都會加劇市民對公營醫院的床位需求。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成立近20年的前線醫生聯盟因為沒有接班人，要啟動解散機制。參與該會10多年的前主席蕭旭亮回顧，由起初爭取前線培訓，中期爭取福利和晉升，後期更多爭取改善醫療政策。近年政治風波巨大，加重參與工會壓力，亦都有人會對表態能否改變現實存疑，很多因素令到工會難有承接。 聯盟將會在6月底舉行特別大會，投票決定是否解散。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歸零進度反覆，持續有零星不明個案，港府再擴大疫苗接種資格，涵蓋超過50,000名雙程證內地居民和在港難民。社評說，病毒的感染無關年齡、性別或者是居留權，從防疫的角度，目下針劑供應充裕，官方應當鼓勵可打盡打，而且是要彈性處理醫療安排，竭力切斷潛在的傳播鏈。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政府擴大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持雙程證的內地居民免遣返申請和獲得聯合國確認為難民的人將會獲接種疫苗。社論認為，為免浪費疫苗無可厚非，但是就不同意有組織建議向低收入的持雙程證人士家庭減免醫療費用，增加接種誘因。社論說，香港的公立醫療體系正承受巨大壓力，政府應該避免開壞先例，為公立醫院添壓力。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政府鬧財赤，但是就繼續浪費公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反應冷淡，為了谷針又用公帑補貼濫用酷刑申請機制留港的假難民和其他非港人打針，慷納稅人之慨。政論說，不要讓他們輕易來香港，才能夠做到源頭堵截。港府目前最迫切要做的就是盡快遣返他們回國，否則問題無日無之。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社评，民进党当局企图以观察员身份闯关世卫大会第五度落败，台湾疫情持续告急，民进党当局仍然不放弃将抗疫政治化，一意孤行拒绝大陆疫苗，后果是令台湾的疫情雪上加霜。社评说，政治化是抗疫的最大敌人，将全台民众的生命做政治赌注，必成历史罪人。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就喺启祥道。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響到偉業街去觀塘道擠塞，龍尾就喺啟祥道。咁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即係三號幹線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奧運站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龍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啦，就近住南昌站一段開始擠塞，龍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處理廠㗎。咁但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車龍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西贡的普通道去万年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沙角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万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 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是亦都介入斡船促成以巴停火。研究中东问题的杨廷辉又会怎样看美国的姿态呢？ 站在传统美国总统的立场来讲，他不可以说不支持以色列。与此同时，拜登就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角力，加上有这个国际的压力底下，他就很快要促请双方停火。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5月26日，政府扩大疫苗接种范围至难民及部分伤情症人士。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六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 梁凌杰死因言讯，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不幸。 美国谴责白俄罗斯拦截客机，欧盟禁止白俄飞机进入欧盟领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疫苗方面有两个新进展，其中就话疫苗接种计划扩大到一啲非香港居民都可以接种啦，包括40,000名嘅拎住伤情证啦，会喺香港留一段时间嘅内地居民啦，同埋大约13,000多个免遣返申请人啦，同埋难民等等嘅。咁啊，见到政府发言人都话啦，为咗保障呢个公共卫生啦，咁啊会帮佢哋咧系接种疫苗啦，咁亦都系会有助到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的。另外也講到有關於伏必泰疫苗，現在在庫存那裡的使用期限就說8月中屆滿，就說如果真的到時接種量是不夠的話，會可能都會浪費了一些疫苗，所以就跟藥廠是商討說是不是會捐了部分出去呢，以及不運部分的批次來香港呢。 這個都可能都影響到現在未打但諗緊打不打的朋友的。政府就說稍後如果市民對於疫苗的需求突然間大幅增加的話，亦都可能是沒有辦法在今年之内是获得补充的。咁啊，最新有呢两个进展，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罗先生，早晨。 喂，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请讲。 系你好，咁我太太咧就系伤情症嘅，探亲症嘅。 嗯， 咁啊就其实咧呢个问题咧，我头先听到咩政府为咗扩大乜乜乜啦吓， 嗯， 我就觉得咧就好好笑。点解全民嗰时检测时咧就冇我太太份咧？ 嗯。 啊，咁我喺2月23日，我睇翻我嘅记录，我因为我住喺天耀村天水围嘅，我问过当区嘅民建联，我亦都喺民建联嘅网站提过呢个问题，点解佢哋唔俾打咧？我话俾钱都唔得。 嗯， 好啦，亦都喺我冇记错喺上个月啦，4月份到啦，亦都去打过阿柜台，就讲嗰啲问题嘅，我俾钱得唔得啊？都话唔得，我唔明点解，而家改得好好听，仲有想澄清嘢。我即系听到个立法议员喺度讲，就话香港人喺大陆打疫苗咧系要钱嘅，唔系免费嘅。 嗯， 其实咧我话俾钱都得，话其实喺上面打系100蚊人民币， 系 咁样嘅。因为我大把朋友住紧内地，冇翻嚟香港嘅，啊都有同我倾呢个问题。咁其实我就支持啦，当然系支持，但系我觉得呢个政府同埋啲民建联啊，真系后知后觉，我哋普通市民。一谂，点解佢哋打得？虽然佢冇身份证，但系佢为咗我哋呢啲，尤其是我啦，啊，都系我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永久性居民，而照顾呢头家，咁佢系有风险嘛？事实，吓佢要出买餸啦，凑细路仔啦，佢好想翻去噶，但系奈何翻冇得翻去啫嘛，唔系冇得翻唔到去，下下都要隔离啊嘛，咁照顾唔到呢个家庭，咁我搵唔到钱啦，系咪翻唔到工啦？系咪？呢啲步骤，呢啲嘢一早要谂咧，唔系而家先至讲，觉得咁好听咧。 嗯，呢段时间你冇得打你太太，会唔会都即系都担心有可能嗰个病毒会影响到佢？ 担心噶，冇办法，佢都要买餸噶，都要凑细路仔噶，冇办法噶。 嗯， 系咪？咁其实一早有问题嘅时候，我喺度初初就话疫苗好贵，好难揾，跟住我就答佢一句说话啫。 有疫苗冇人打，何必浪費呢個啲資源呢？點解唔盡早推出咗去呢？ 不過而家就話最快即係而家禮拜五開始啦，個講法就話可以申請證持有人咧都可以去郵局嗰度登記啊，就預約啊等等嘅。咁你點睇呢啲安排呢？禮拜五都算快啦，係嘛？ 安排就好得意嘅。咁我太太就六月十四號咧就到期嘅啦。又要去到灣仔度咧，又要申請延長居留。即系话佢最快都要六月十四号一早去申请完之后，下昼去预约啦。即系无端端又要等咗十几日咯。 O K， 明白。 因为佢要喺香港逗留期内啊嘛。 系系 吓，咁、变咗又要逗留多十几日嘅咯。 咁所以 都冇办法噶，我都要等噶。 O、okay. K， 只要申请咗延长居留啦，我先至我太太再去预约咯，唯有。 但佢又話好似唔可以俾你延長啊嘛，係嘛？ 咁佢要湊細路仔噶嘛，就可以延長。其實我睇咧已經延長，不停咁延長咗成年嘅啦，香港。不停成年嘅，咁其實可以彈性處理。佢唔係揸旅遊證啊嘛，係探親證啊嘛。探親證嚟講，佢係其實點解唔可以預約咧？你入境處，你係因為有個探親證旅遊，就係照顧香港嘅家庭啊嘛。 好啊，同阿罗生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讲到佢自己太太都系拎住双程证，有个咁嘅情况，都话会即刻去预约啦。咁礼拜五嘅时候，咁啊，另外咧仲有香港中华医学会会董杨超发都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张立文你好。 早晨，杨超发医生系，请讲。 政府呢个新嘅政策咧，我哋觉得都系好无可厚非嘅，因为喺公共卫生啊，同埋防疫措施嚟讲都系嘅。咁但係有少少問題咧出現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喺出坊間嗰度喺診所度打呢啲係防疫針啦。我覺得咧，即係嗰個每個市民咧個身體要即係如果有問題嘅話，有病嘅話咧，一定要處理好先打得嘅。咁政府咧呢下咧就係、是、叫嗰啲即係雙程證或其他人士咧就要去郵局嗰度登記，咁啊主要上網，咁啊然後打針。咁問題咧就係、是、喺網站嗰度咧，我都去過嘅，咁就比較上好匆忙嘅，即係嗰啲人咧好似個鴨仔咁騰嚟騰去，即係根本聽唔到嗰電視機講乜，咁啊打針噶啦，咁變咗咧我哋就擔心有啲危險啦，即係譬如 即係你私郵局好忙定係咩意思啊？你意思係 唔係佢郵局係同佢訂佢哋去打針咧喺個打針站嗰度打針，即係喺社區打針站，就佢冇一個選擇。就去診所打針，我嘅選擇係診所打針，即係其實應該俾個選擇俾佢哋，因為譬如有啲長期病患嗰啲人士咧，咁佢可能即係要 check 清楚自己身體可唔可以打得呢個針咧，咁有啲可能去私家醫院 check 啊，或者其他診所嚟 check 咧，可能好貴嘅，咁譬如去到有啲坊間嗰啲係家庭醫生嗰度，佢都幫佢 check 下血壓啦 ，check 血糖啊，睇下有冇問題。咁啊，先幫佢打針，但係打針站嚟打係做唔到呢樣嘢， 即係因為佢話係郵局職員幫佢哋預約嘛，佢唔可以打去診所幫，即係幫佢哋預約喺診所打嘅咩？冇呢個渠道嘅， 冇噶。咁問題咧就係佢如果係可以容許佢哋可以去診所打針咧，咁就診所可以幫到佢， 明白 處理個健康問題先打針，咁啊。相當會安全啲咯，咁、 okay. 我覺得應該政府考慮啲點。 好啊，睇下會唔會可以 俾呢啲市民多個選擇。 好啊，睇下會多個選擇，多個渠道俾佢哋揀啦。唔該曬楊超發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瑞文，你執埋咁多石頭搞咩啊？ 呢啲隨時都係寶嚟嘅世界，我分分鐘喺度揾到千萬年前嘅歷史㗎。 其實呢啲石咧係隔離屋裝修嘅建築廢料嚟㗎咋。 嚇！ 今個星期我同陳家俊請嚟浸大嘅招罕前博士帶我哋認識沉積岩記載嘅香港歷史， 而我就請嚟中大嘅譚志勇教授分析熱帶氣旋同氣候暖化嘅關係。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同我鄭瑞文。 大氣候。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如何抓紧机遇？ 完善选举制度的细节是什么？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00至4:0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如果有用开一啲个人护理啊、化妆品啊或者一啲洗面产品嗰啲朋友咧，都应该会留意到，有时产品入边咧有啲一粒粒嘅细珠啊，好多时候都话有啲磨砂功能啊，话帮你有啲加强清洁效果啊等等咁啊。不过呢一啲胶珠咧就话对环境咧都会造成影响嘅。环保署咧就话完成咗一个顾问研究，亦都睇咗啲国际究竟点样处理呢啲微胶珠嘅趋势咧，咁就话咧会筹备喺今年咧开展为期两年嘅自愿淘汰计划，咁就鼓励业界咧。是停止製造、進口和賣这些含微膠珠的產品的。这个都可以讲一下、即这个做法具体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等等。请你一位嘉宾，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永林，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谭永林。现在那些微膠珠是不是主要都是来自我先讲的个人护理产品，还有、入到个环境来讲或者对人体的安全有什么问题呢？可不可以讲一下？ 是啦，剛才你都提到啦，有啲可能磨砂功能嘅嘢啦，又或者其實牙膏呢有時都會有一啲微膠珠嘅。咁除咗呢啲嘢之外呢，沖洗型啦，我哋叫做一啲免沖洗好似化妝品呢，其實都可能會有嘅。咁佢哋有啲咩問題呢？就係呢啲微膠珠啦，或者叫做微塑膠啦，其實會一路累積喺我哋環境度。呢啲微膠珠上面呢係好易呢可能附上一啲有害物質啦，咁同時間呢有一啲海洋生物就好容易可以誤食咗佢落肚。咁食咗落肚之後進入生物鏈呢，其實係講緊影響緊成個生態系統。 咁而家見到政府就話推一個叫做自愿淘汰含一啲微膠珠嘅個人護理啦，同埋化妝品產品計劃。佢好似淨係喺化妝品產品同埋個人護理，係咪包埋你頭先講話牙膏係咪叫做個人護理啊？以你所知。 都應該是，因為其實佢除了呢樣嘢之外，其實佢仲 mention 咗一個字叫沖洗液，即係咧可能一啲化妝品講緊啊，其實佢都會留喺我哋塊面上一段時間咧，咁就可能未必包含。咁我覺得佢就可以再詳細啲講緊究竟係邊一啲類型嘅產品，其實可以包括咯。 而家話自愿淘汰計劃啦，咁佢就話咧計劃喺今年同埋業界咧會推出一個叫做不含微膠珠嘅約章，咁就一啲參加者咧。按住佢自己營運嘅情況啦，各自制定點樣停止或者減少進口啊、生產啊、賣呢啲微膠珠嘅產品咁樣嘅。咁嗰個目標啊、時間表自己各自定啦。咁啊然後咧就話政府會跟進，跟進嗰、那個呢啲淘汰微膠珠嘅進度喎。咁你點睇而家用一個自願嘅方式由政府會跟進嘅做法咧？ 其實咧，綠色和平啦，咁起碼五年前都開始同公眾宣傳緊微膠珠，同埋要求企業唔好售賣啲微膠珠產品。咁同時間都有好多唔同環團做嘅。咁我哋睇翻政府呢個自願計劃，其實我睇唔出有任何一啲更進取嘅嘢咯。頭先你都提到啦，業界佢可以自己定時間目標咁，其實嗰個計劃都冇一個統一嘅時限目標，一個約束力或者一個推動力俾業界去做。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好似係得個尤其一個學咁樣嘅嘢。 不過政府都有角色嘅，佢就話即係喺推行呢個計劃嘅期間，都會跟進住佢實施淘汰計劃嘅進度啦。咁亦都同時咧，會喺零售市場嘅層面咧調查嘅，調查嗰啲微膠珠產品淘汰成點啊，會宣傳教育啊、工作啊嗰啲，這個都會睇。如果可能係咪自愿嘅計劃做得唔好，佢哋下一步可能都會立法嘅。點睇咧？呢、這個又 哦。咁呢個當然係一件好事，亦都係需要啦。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其他國家啦，咁佢都提到有啲好似澳洲咁樣，本身都係自願計劃嘅。咁但係其實澳洲嗰邊嘅自願計劃咧，其實個 timeline 都係好清楚，有監管之餘，有話個限期，譬如佢嗰度寫咗去某一個年份未到到幾多個 percent 淘汰，即係未淘汰到譬如90% 嘅，咁佢就已經話哦，我哋就立法啦。咁呢啲咁清晰嘅條文咧，就有一啲推動力同約束力去俾業界做。咁但係我暫時見到咧，政府淨係講話會有呢樣有嗰樣啦，但係就好似真係冇一啲確實嘅嘢係去監管或者實質嘅目標俾佢哋要去追隨咁樣咯。 即係你覺得，譬如政府要跟進嘅話，都要講清楚啊，嗰啲淘汰者嘅目標係咪都要劃一定？可能去到某一個年份係少一半嘅，咁係咪要具體全部硬性劃一指標咁先得咧？ 比較具體啲咯，因為其實我都講緊，我哋好多即係好多環團同綠色和平其實都宣傳咗咁多人，要啲企業唔好賣微膠珠產品啦。咁呢啲 kind of 都叫做自願計劃嚟嘅。咁但係如果政府即係一個政策嚟講，佢其實個推動力都只係一個自願計劃，亦好 一啲咁小型嘅監管，我覺得係冇乜用途，亦都係即係好似大材小用咁咯。 其實你哋推廣咁多年，有冇見到一啲公司或者幾多公司係真係少咗用，甚至唔用呢啲微膠粒嘅產品咧？又 其實有嘅，即係好似。莎莎嗰邊啦，或者屈臣氏啦，咁入佢哋自家品牌開始咧，咁就去西走一啲嘅微膠粒，咁就唔用噶啦。咁另外佢哋都會有個 timeline 話緊啊，幾時先會完全地淘汰啦？咁屈臣氏都喺網站度提咗咧，喺2020年咧，其實佢都會淘汰翻佢所有嘅可能進口啊，或者佢售賣嘅貨品嘅。咁呢一啲嘢，即係佢講咗之餘啦，咁其實我係覺得政府或者都有一個。需要去睇翻，其實佢哋係唔係真係做緊呢樣嘢，淨係講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即係市民嚟講，佢好難做到噶嘛。同埋市民其實佢買嘢，佢雖然有得喺成分表度睇，但係都唔一定個個都識得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有一個監管，係俾到一個保障市民話俾聽啊，其實政府都有監管嘅，唔係要佢哋自己去睇下邊個有參加電計劃，又要睇下邊個嗰個期限係幾時咁樣咯。 但其實我見化妝業界方面有些又話，其實很多呢啲化妝品啊、個人護理產品啊，嗰啲微膠珠的比例已經很少啊，甚至有些都唔係幾用噶啦。其實仲係咪真的去到用立法呢一招咧？有冇一個必要性呢你覺得有？ 其實都提到嘅，很多先進國家已經立咗法，咁所以其實先會有呢個趨勢咧，就已經越嚟越少。咁但係點解我哋都支持係立法去做呢樣嘢咧？就係講緊。先進國家有立法，但係一啲發展中嘅國家或者一啲新興嘅國家未必有嘅。咁如果而家呢個時機就係講緊大家都其實都好易監管啦，好落翻個閘，立翻法管制翻呢樣嘢，以防翻後來可能有啲新興國家要用嘅時要有一個趨勢或者潮流嘅時候都可以截住咯，而唔係好似由業界主導咗咁樣，就唔係講緊政府要保障市民呢樣嘢咯。 就係成日講微塑膠咧，即係。呢啲微膠珠只係一部分嚟啫嘛，係嘛？即係唔係？係 啊 係 啊。 其實個比例唔係真係佔咁高噶嘛，係嘛？即係而家今次就淨係針對一啲叫微膠珠咁。 係啦，咁其實微膠珠係微塑膠嘅一部分啦。咁點解我哋覺得要盡早立法管制呢？因為其實政府都有講到微膠珠呢類咧，可以叫做特意排放，即係講緊係。一樣比較容易去導致嘅嘢嚟嘅，只要我唔特登加個成分落去個產品度就有啦。咁但係其實微塑膠呢個大啲嘅 topic 啦，或者其實我哋面對緊多啲嘢就係、例如我哋用嘅即棄塑膠或者其他塑膠產品，經過年月咧，其實佢哋都會 break down， 即係粉碎咗成為微塑膠。咁、其實呢樣嘢咧係仲更加難做嘅。咁其實綠色和平而家都有可能啲超市嗰啲即棄啊無謂包裝，其實我哋都 focus on 嗰樣嘢啦。咁而家調翻轉頭睇，既然微膠珠呢樣嘢都咁容易可以 handle 嘅時候，點解唔可以做啲導致咧？ 好啊，唔該曬你啊，譚詠麟，同你傾到呢度。譚詠麟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同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上午11:15见传媒，公布邮轮公海游的复办安排。政府正考慮為公務員提供疫苗假期，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建議，在防疫條例599章下臨時立法，俾注射疫苗的市民自動享有一日假期。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說，接種復必泰疫苗後的副作用較強，打針後需要休息，認同當局的安排有帶頭作用，但他說市民不打針的症結在於有副作用，甚至有疑似死亡個案，認為政府發放更多與疫苗相關的訊息較為重要。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一宗是在廣東的本土個案，其餘12宗由境外輸入，沒有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廣東本土再多3名無症狀感染者，另外10名無症狀感染者是由境外輸入。內地累積91,019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6,000多人康復出院。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那条支路就车多，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昂船洲大桥去沙田方向转返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那条支路就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仲係车多，排到彩虹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一带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牙齿虽然俾人感觉好坚固，但系都会有创伤嘅机会。到底点先算系牙齿创伤？又要点样治疗创伤呢？星期三香港牙医学会合作系列有儿童齿科专科医生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5月26日，政府扩大疫苗接种范围至难民及部分伤情症人士。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六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 梁玲杰死因言讯，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不幸。 美国谴责白俄罗斯拦截客机，欧盟禁止白俄飞机进入欧盟领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啲個人護理產品啊，同埋一啲化妝品咧，入邊有一啲嘅細粒嘅膠珠，我哋叫微膠珠啦，入咗去個環境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對個環境有害啦，一啲動物可能會食咗啦，最終可能對人體都可能有影響嘅。咁啊，環保方面就有個覺得呢一啲嘅膠珠有個壞處喺度。咁但係都想問一下業界啦，其實點解呢啲產品會有一啲微膠珠喺度咧？而家仲多唔多產品係有啲微膠珠咧？請嚟咧有香港化妝品同业协会监事长及执行顾问何少忠，早晨。 早晨，早晨，小乐文。 早晨，何少忠，讲下而家嗰啲个人护理产品啊、化妆品咧，多唔多仲用到微胶珠嘅？同埋点解会用嘅咧？ 微胶珠咧系即系一啲磨砂嘅产品啦。咁其实咧就好早期嘅时候咧，我讲早期啦，咁就即系佢有啲磨砂嘅作用啦。咁就即系皮肤里边有啲即系积聚喺我哋嘅。即係即係毛孔裏邊嗰啲污糟嘢，咁啊透過磨砂咧係去除嘅。咁其實咧就我哋早喺四五年前咧已經同環保組織咧有好密切嘅聯繫啊！即係頭先你訪問嗰個環保組織嘅，都上過喺我哋嘅即係會裏邊做過嘅展示，的確係嘅。因為啲微細粒嘅磨砂產品，尤其是佢沖洗咗之後咧，就透過即係水處理就去到大海咧，因為其實。太過細粒啦，即係有時好細量都已經有好多微粒喺度，咁、海洋生物食咗之後就真係有害嘅，我哋知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嗰陣時已經做咗個大嘅 campaign 啦，就話即係希望啲品牌就停止使用啦。咁就一步步咁，如果你唔停止使用嘅時候，佢就會公布啲名啦。咁其實我哋都未等到佢哋去到呢一步咧，好多大品牌咧都已經唔用噶啦，都用啲代替品噶啦咁樣。 咁所以而家譬如以產品計咧，你估計仲有幾多成係仲有呢啲微膠珠喺度咧？ 其實以我哋嘅會，因為我哋會主要都係嚟自啲大嘅品牌啦，同埋大嘅即係連鎖商啦，咁基本上我哋嘅會員已經唔用噶啦。咁如果你問我哋嘅會咧，就基本上係零。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啦，都好多嘅地方，香港就自由出入嘅啲產品，咁就變咗咧，就可能有啲某啲地方。佢依然都仲有生產又流入香港，咁我相信係少於5% 嘅。 主要嚟自啲咩國家或咩地方嘅？ 香港咧主要進口嘅即係大嘅進口國家咧就美國啦、歐盟啦、日本啦、即係韓國啦，咁全部嗰啲都已經好多地方已經禁止用噶啦。有可能係嚟自，有可能就係嚟自東歐啊，又或者係南美啊，或者係某一啲。即係不知名嘅國家，咁佢又可以透過網上可以入到嚟香港，咁亦都係某種理由咧，咁佢依然喺市場上存在。 而家就話政府會推一個2年嘅自愿淘汰計劃啦，就係針對呢一啲有微膠珠嘅個人護理同埋化妝產品啦，咁就唔係用一個立法嘅方式嘅。咁我見環保組織就覺得都慢啊，覺得用立法方式更加好啊。咁你哋又點睇咧？自愿淘汰計劃有冇用？覺得？ 我先講同我哋環保組織或者係同衛生環保處我哋嘅關係啊，環境即係嗰個互動啦。我哋其實互動咗好耐㗎啦。其實我哋同喺聯繫中時代，我哋已經有好多嘅交流。就係、是、以微膠珠咧，其實好幾年前咧，佢哋已經有個即係顧問嘅團啦，我哋都有交流。我哋嘅交流係乜嘢咧？係從鄰近地方立法推行，同埋市場上點樣接受呢樣嘢咧？嗰個角度同佢交流意見嘅。咁我開會都開咗幾次。咁到最後咧，就事實上，如果你要立法，講真要立法，就一係就好早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就正如環保組織講緊，佢4-5年前你就立法咁樣，但係到而家你已經基本上已經市場上冇嘅話咧，你再行立法咧，呢、這個效果其實就冇，但係就出現咗立法之後一個後遺症，因為我哋對於立法咧非常之有保留，就唔係話你做生意你梗係唔想立法啦，唔係，而係香港好特殊嘅環境咧。香港其實就唔似一啲外國嗰啲先進國家咧，佢有一啲即係 FDA 或者藥物嘅監督局咧，佢係睇住曬全世界嘅趨勢，就與時並進。香港就立咗個法咧，就擺咗喺度嘅。咁你執法嘅，你話巡查咁樣，咁有幾多人巡查咧？流咗入嚟都唔知嘅喎。咁嗰啲市民就以為香港有呢條法例咧，就冇呢啲產品咧。咁仲有一個錯覺添咁樣。 咁但係頭先聽你講話，本身喺市面上你哋業界啲產品都好少噶嘛。咁首先就應該係市民都未必揾到好多啦。第二就係如果你哋本身冇一啲微膠粒嘅產品嘅話，呢條法例喺度都未必對你哋影響好大喎。 嗱，我就係咁講啦。你立法咧就少不免咧，你一定要整個定義啦。微膠珠咧就唔係微膠珠，就係一種物質嚟嘅，佢係一個定義嚟噶嘛。咁你俾個定義同埋執行細則嘅時候咧，你今日。做咗呢樣嘢，好啦，一年、兩年、三年，咁當係即係可能兩三年之後咧，有啲替代品唔係微膠珠，即係冇一啲有害嘅反效果。佢嘅定義同政府嗰個咧係有衝突嘅話咧，佢就變成咧就違法嘅產品啦。香港太多呢啲法例啦，太多呢啲法例，我哋都同政府喺度磋商緊。衛生署有好多啲法例擺咗10年，全世界都用緊㗎啦。香港仲係入緊啲毒物嘅，即係毒品嘅標籤裏面咧，都依然係即係賣唔到嘅。但市場上又流傳喺度喎，因為大品牌佢唔會直接入啊嘛，咁變咗好多水貨入緊嚟咯。咁呢種情況底下咧，我哋見得太多啦。嗱，當然如果你早期做嘅，仲有一個即係堵截到嘅效果，但係而家都已經冇啦。咁你仲？做乜要再立法呢？咁我就睇唔到嘅原因咯。 而家头先你讲话会唔会有啲第时出咗一啲新嘅代替呢啲微胶珠嘅产品，咁又冇毒嘅，咁系咪而家你哋业界入边都有啲类似嘅代替品嘅？ 有， 系用啲咩做噶？即系点样代替呢啲微胶珠？一啲天然嘢嚟嘅。 天然有好多用一啲即系天然嘅麦啦，即系佢微状啦，即系佢基本上系纯天然嘅产品嚟嘅。咁跟住又有好多可可豆啦，即系好多。 太多一啲嘅替代品而家用緊嘅。嗱，我講緊嘅曾經台灣試過一個情況嘅，有一個好似微膠珠咁樣嘅成個嗰、那個那個定義係一樣嘅，就係、是、又係粒狀嘅，就喺啲產品裏面出現。咁變咗台灣咧就勒令下架啦、調查啦咁。原來咧嗰、那個微珠咧就唔係一個磨砂作用嘅，佢原來嗰粒珠裏面咧係含有一啲成分，佢會自己解散咗之後釋放出嚟嘅。咁但係咧，由於佢嘅定義中咗咧，就要落架啦。咁落咗架之後咧，對於個品牌啊，對於市場上咧，已經有一個唔可磨滅嘅傷害。 咁唔可以定得清楚啲，就係針對一啲真係膠做嘅嘢，而唔係一啲純粹個大細，係譬如細個幾多毫米咁樣定，咁咪唔會即係殺錯其他可能天然或者無害嘅物料咯。 當然，你而家嘅定義咧係做到嘅，但係而家講緊你定咗落嚟之後，你知喺香港執辦法噶嘛？佢就會晾咗個法例喺度噶啦，佢係你直至有人犯嘅時候，佢咪中咯。咁你到時先至即係熬甩佢咧，就麻煩噶啦，係啊。 即係寫清楚針對膠粒都唔得，你覺得？ 因為膠粒嗰、那個定義咧，因為其實粒嗰個定義咧，其實都係有我哋同個環保署做咗好多嘅一個溝通，即係我覺得環保署咧係有專家嘅。我相信佢嘅專家唔夠我哋多，全部佢聽完之後，佢都有啲情況佢都未聽過。其實佢而家呢個已經好咗噶啦，即係我意思係已經同環保署傾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佢有好多意見係接納咗噶啦。但係我哋驚如果立咗法之後，仲有一啲嚟新嘅一啲嘅產品， okay. 又會中咗定義，咁就麻煩。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何兆忠，同你傾到呢度。何兆忠咧就係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及執行顧問嚟嘅。講到而家政府就話推一個嘅自愿淘汰一啲含有微膠珠嘅一啲化妝品啦、個人護理產品啦，咁就啲商家自己咧就定一個時間表同埋目標，即係減幾多啊，唔入幾多呢啲貨啊咁樣。個效用咧就頭先環保團體都覺得有啲質疑嘅咁，不過頭先何兆忠就話覺得都係太遲做啦，同埋覺得市面上呢一類嘅產品咧都唔係太多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如果覺得《李天明的思考藝術》呢一本書裏邊哲學邏輯名詞會影響咗你閱讀嘅流暢度，咁你可以睇佢其他一啲更新嘅書，裏邊特別嘅就係有好多好多嘅演讲实录，真係一篇篇生活化咗嘅散文啊，而且佢写得好风趣，好浅白，时时能够令读者会心微笑。 喺李天明的思考艺术一书之中，佢有一大段文字提出佢嘅人生观，建议要懂得见义勇为，唔好做懦弱猥琐嘅人。 从呢一点睇，李天明同我哋一样，虽则佢嘅哲学学问好高，但佢做人咧同我哋唔系好大分别。佢用散文同大家分享做人嘅道理，可谓英雄惯见不亦寻常。由佢咁样一讲，做人嘅基本原则咧不可轻视，而且里边有大学问喺度啊！佢咁样讲， 繁华过后，转眼又是荒凉，任何物件都会毁灭。名誉、地位、权力、财富都可能失去，最爱的人亦都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亦都有完结的时刻。一旦认为没有能够长存，一切终归无有，人就会生出空虚无常之感，产生焦虑不安之情，觉得一切都好似镜中花、水中月，如幻如化，都是过眼云烟。 世上有种种叫人无可奈何的事，令人轻相世之情。但是李天明讲， 真是一切都不可得，无从把握，到头来都一场空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个千古名句似乎只是看到如同朝露的人，但是就忽略了我曾对酒当歌这件事的永恒不灭性。 李天明认为快乐的事发生了，就构成了永恒存在的一个部分。他这样思考人生，他将生命的意义着重在 我曾经过这个意义上，如同我们为了救人见义勇为，不作懦夫，会挺身而出，但是因此而送了性命，那也都是有意义，是不朽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天明的思考艺术》，作者李天明，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房委会就话咧，嚟紧咧就会将辖下嘅四栋工厦咧系会重建啊，咁啊发展做公营房屋啊，原本即系做工厂嘅工厦啦。咁就话其中咧喺九龙湾业安啦、火炭嘅瑞辉啦、长沙湾嘅宏昌嘅三幅工厦用地咧，就会预计去到2031年啊，十年之后咧就可以夹埋提供4000多个单位。咁另外头先话四栋噶嘛，咁仲有一栋咧，咁仲有一栋咧就喺葵涌葵安嘅工厂大厦。咁就預計咧有600个單位，不過呢一個就暫時受到司法覆核嘅個案影響啦，咁所以暫時嗰個開展同埋落成時間都未知嘅。咁對於呢四棟嘅工廈會改造起呢個公營房屋點睇咧？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房委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趙國偉，早晨。 早晨。 早晨，趙國偉，不如講下呢四棟工業大廈係咪完全要拆曬去再重建個公營房屋，同埋而家嗰個工廈嘅狀態係點樣嘅？即係咪都仲好多人用緊嘅？ 其實就喺前幾日就通過咗個會議啦，咁啊將四座嘅工廈就會拆卸啊重建，咁先係講嗰三座咧就會申請到嗰、那個去申請城規會嘅改劃。做一啲公營房屋啦，咁另外頭先都講咗嗰個嘅葵安嗰邊咧，就因為即係個案咧，就令到佢可能稍後時間完成咗嗰個案件之後咧，咁就可能先至再進行改劃嘅情況。 嗯，而家嗰四座工廈咪都好多，即係仍然係啲工廠喺入邊係運作緊啊，多唔多人用緊啊，或者成個安置嘅難度大唔大咧？因為如果啲人喺度做嘢，咁佢哋都要揾地方安置佢哋。 而家講緊就大概呢四座工廈裏面就應該大概有2000个嘅租户啦，咁因為有900多个就一個現有嘅租約，咁大概1000松啲就係個所謂暫準嘅一啲租約嚟嘅。咁行業分佈嗰邊咧，都係主要都係啲輕工業啦，出租率都高嘅，就佢有成97% 度。咁譬如都了解過，譬如話一啲嘅工業譬如一啲金屬嘅製造業啊、皮具啊、一啲嘅印刷啊、洗衣啊等等。可能都是比较传统一些的工业的情况。 嗯，所以要搬走难不难呢？即是易不易有地方安置这些工业呢？ 因为都明白现在房委会虽然给了18个月的所谓迁出的一个时间通知大家。 嗯， 但是就可能租金方面呢，现在了解到在当中大概可能都是平均可能2000至3000元那个租金那个单位大概。20平方米咧，即係當200多尺度咁，但可能就比翻出邊一啲市場個價錢，可能相對會高一啲咯。咁， 因為而家就話有18个月嘅通知期啦，咁另外受影響嘅租户有啲特惠津貼嘅，又話等於15个月嘅租金啦。咁另外可以俾佢哋揀咧，因為房委會咧仲有另外兩棟嘅工廈喺屯門同埋喺葵涌嗰邊嘅，咁就冇呢兩棟咧就唔會係重建做公營房屋嘅。咁呢啲租户咧都可以喺嗰邊投嘅。咁有冇聽到佢哋意向係點咧？而呢兩棟又係咪可以即係擺得曬佢哋嘅，容納到曬佢哋嘅？ 其實都了解一個剩低嘅，即係晉升同埋呢個開泰喺屯門啦。咁大概而家都叫空置出租到嘅單位都係60个度嘅啫。咁頭先所講影響嘅租户呢四座加埋都可能有到2000个租户。咁相信應該就去爭落去就比較難啲，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即係現有嘅租户，或者可能係都因為呢個即係拆卸重建咧。或者可能是選擇結業啊，或者退休都有呢個考慮都未嘅。 嗯，咁有冇聽到佢哋反應點咧？或者房委會除咗呢兩棟睇下有冇啲單位俾佢哋投之外，有冇其他私人嘅工廈都會幫手協調下咁樣？ 如果喺出邊市場了解過，暫時應該有大概100万平方米嘅一個平方尺嘅一啲嘅空置嘅工廈嘅面積嘅。 嗯， 咁當然係唔同分佈地點或者係唔同大廈嘅租值都好唔同啦。咁但係房委會而家就叫做係有一啲嘅特惠津貼咁就會希望幫得到一啲租户啦。咁當然金額上面 有啲租户覺得可能係高或者低都有嘅。咁但係而家你話當一個2500蚊租值，即係每個月租嘅一個單位計算嘅話咧，咁如果攞盡曬啊，早少少提離開嘅話咧，可能都涉及到大概就16万几嘅一個津貼去攞到翻嚟。 嗯，不如整体讲下呢四栋工厦改建之后咧，而家话去到2031年，都10年之后先至有起码头三座就4200个，咁啊加埋葵涌、葵安呢、這个仲司法复核紧嗰个个案咧，就600个，即系最多4800个，但系都要搞10年，你觉得嗰个算唔算快啊？个进度嚟讲， 其实本身睇落就会长嘅，但系当中因为平时一啲可能系讲紧我哋有个地去起楼有少少唔同，头先都讲咗，我哋见得到有18个月嘅时间咧，令到啲租户系可以迁出。咁另外亦都要去拆卸嗰个大厦，因为我哋都听过有啲除一啲污染嘅问题啦等等。咁拆一起咧，个时间亦都唔会话真系好短嘅。咁啊，另外同一步進行咧，就話喺拆卸嘅呢段時間裏面咧，會都爭取向城規會希望可以會唔會可以盡快申請到改劃咧？咁應該希望盡量縮短前期一啲嘅規劃啊，在籌備嘅時間。 呢、這個話會起公營房屋咧，咁預係都係公屋定係居屋定係邊一類啊？有冇？ 而家就未定嘅，咁但係。依幾個地方相對都比較方便啦，都聽到啲即係有啲居民都覺得哇，都好便利嘅，側邊都係有啲嘅設施啊，或者可能有啲遠少少咁都可能有啲住宅都未定。咁啊，當然希望到時睇下按當時嘅狀況嚇，或者係而家可能嘅住屋嘅需要話咧，會唔會以公屋為先咧咁樣？咁可能即係再一步睇下房委會再傾下，咁呢幾座工廈起出嚟嘅單位應該係用係資助啊，定出售啊，定係出租咧？ 多唔多限制咧？即系有冇嗰啲高度限制，或者同附近头先啲楼嚟先会多方便啦？会唔会好多私楼啊，或者贵楼啊嗰啲之类嘅？ 佢睇翻，如果话就大概依三座有4200伙，我谂平均每座都有1000伙，咁即系等于正常公屋嗰个嘅大概个规模啦。咁应该个限制就比较少啲。 有啲人又好似提过话，即系啲工厂大厦都可以转做过渡屋噶嘛？呢、這个会唔会系其中一个考虑啊？今次？ 時間上可能就未必緊迫，即係咁緊迫啦。因為而家遷出咗都要需要1.5年嘅時間。如果我哋想話喺爭取縮短少過10年嘅話咧，過渡性房屋可能就喺呢個階段就未必可能適合用得到。 但其實今次你咪會拆咗佢再起過嘅，點解唔用改建嘅方式咧？ 其實改建咧亦都有成本。其實本身而家點解會考慮重建咧？除咗考慮話即係增加供應之外咧，如果真係將呢四座工廈改装咗而家新一啲嘅消防条例嘅话咧，涉及嘅金额系11亿嘅公帑。咁但系我哋见得到，如果话即系令到可能有特惠津贴嘅赔偿咧，大概涉及可能都系5-6亿几咁样。 O K， 咁喺长远嚟讲，希望就可以做多少少房屋供应。 O K， 好啊，唔该晒招国伟同你倾到呢度。招国伟咧就系房委会商业楼宇小组委员嚟嘅，同我哋讲到个房委会咧就话將會清拆啦四棟嘅工廠大廈啦，咁啊會起公營房屋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